Doja Cat 嘅新唱片 Planet Her 咧全面布节啊，里面呢一首新歌咧打上本周 Hong Kong Top Ten 第二位。Doja Cat featuring The Weeknd, You Right。之前讲过做歌手就是他唯一的愿望，从来没有想过做第二个行业。这个礼拜占 Hong Kong Top 10的第二位 Doja Cat featuring The Weeknd, You Right。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月三号骚动音乐先提提你，三号强风信号啊，现正生效嘅。 哎呀，大家又要做好一啲防风措施啦吓、啊，即系有备无患啊。 系，我见啲论坛都开始有人出 post 啊。如果打咗成八号，我就点点点点点又嚟啦， 又嚟 又嚟呢啲啦。 你有冇呢啲啊？咁 冇，我睇啫咁 啊。系啦，咁大家自己出入就小心啲啦，即系留意住天气报告啦，咁样啦。 亦都留意住我哋一间六至七嘅访问，将会有 Candy 酸酸。曉然啦，咁佢推出新專輯，咁即係圖片齊曬啦。呢張EP 裏面最後一首無名故事，咁啱啱就會同大家介紹啊。今日出，今日就同我哋介紹啦。咁啱啱大家留意啦。 冇錯，咁近排咧，我覺得都係整個樂壇都係繽紛同開心嘅。因為 哇，我哋講音樂嘢， 終於講音樂嘢啦，都音樂節目嚟噶嘛，係咪先？咁但係即係嗰種繽紛係在於，即係最近都發現係多咗好多唔同嘅 show。咁然後每個星期咧，基本上本身諗住有時 weekend 可能禮拜六日留翻俾屋企人啦，咁有時可能留得一日都留唔到第二日啦，即係都可能要去唔同嘅地方係睇下 show 啦，即係自己吸收一下一啲養分咁樣啦。咁波城你好勁啦，你滿場飛周圍飛啦，你就再犀利啲啦。 咁你了解一下嘛， 係嘛？ 咁 即係了解一個行業嘅運作同埋呢個產業鏈嘅發展啊。 我覺得都關事，即係譬如睇 show， 除咗了解咗嗰啲音樂嘅故事嗰樣嘢之外，咁最近有得即係叫做了解同參與多咗啲，就會發現。真係唔單止淨係做歌啦，做歌時聽歌手講唔係咁容易啦，大家聽嘅三分零四分鐘，咁一個 show 亦都係嘅，因為你在其中就會發現係好多好多好多細節嘅東西。是你是要有人做嗰啲嘢先至会完成到。 哇唔该你喎、 啊。喂唔係 真係喎、啊、我都真係最近都发现呢有好多嘢都真係喎、啊。你冇人做呢嗰样嘢真係唔完成 到、啊。咁啦嗱我唔係冇 但你有人做呢嗰样嘢就完成到㗎。 咁我有人做都唔一定完成到㗎、啊。係咪先。 即係但你咁感慨嘅时候係因为做咩你而家做工啊你。 我有个比喻嘅。就是、假设譬如你同屋企人住咁你啲衫每日着完之后 後，佢自然就可能洗好咗，就放咗喺你張床度咁樣先算。咁、但係其實你有幾好，因為習慣咗嘛，舒服咁嘅狀態。咁但係其實背後牽涉到即係幫你處理衫啊、洗衫啊、晾衫好多呢啲咁嘅工作，其實係有噶嘛。 係，而大家唔知嘅。係 啦，咁所以我想講翻，即係一個演唱會、音樂會，其實都同樣啦、小至去到一啲門票嘅安排，點樣安排座位啊？因為你知啲賓客有時嚟到，其實同你搞呢個婚宴係一樣，嚟嘅時間咧有遲有早啦。咁但係本身可能負責票務嘅同事，佢當日係有係啦，佢要安排啦。咁、但係佢自己本身都有當日嘅 duty， 除咗可能負責迎接一啲賓客之外，咁佢本身可能要坐 counter 啦，咁跟住又要處理場裏面嘅一啲聯絡諸如此類。咁突然之間個賓客到咗，我到咗門口啦，咁跟住佢就要可能撲出去就邀請佢入嚟啊。咁呢一啲其實一啲大啲嘅 show、大啲嘅公司，可能嗰個資源會好啲咯。一啲小型啲嘅、中小型嘅 concert， 其實有機會，即係最近識咗一啲朋友，都可能真係一腳踢，甚至乎係同嗰個音樂單位本身係朋友。咁於是乎，大家就即係叫共同完成一件事啦。 呢啲就真係好值得敬佩。係 啊，你就會知道，哦，原來佢本身可能唔係做呢行添㗎，因為佢識咗呢個音樂單位之後就，就需要幫手。好啦，我嚟啦，咁跟住就抽 weekend。我哋就叫做抽 weekend 嘅公余時間去睇 show， 佢哋係抽 weekend 公余嘅時間去幫手做一個 show 咯。 其實咧都感受好深嘅，因為小弟上一份工作都曾經啦，輕輕有幸 high 到一啲即係類似搞演唱會嘅事情啦。咁但係當時我係負責做宣傳嗰一方面，但係做宣傳嗰一方面，即係大家都覺得喂好簡單啫，你咪即係我要電台即係叫啲 DJ 訪問一下，咁然後揾啲KOL 啊媒體幫手報導一下，出啲 post 咁搞掂啦，係咪先？ 唔係咁容易㗎，啲 DJ 好難約㗎， 啲 DJ 難。系啦，咁但系唯独是苏动音乐好啲咯，苏动音乐两个主持比较得闲啲咯，无所事事啲咁样。咁但系其实背后仲有好多，即系唔系净系表面约访问咁简单，即系背后仲有一啲好数据性嘅嘢，就系你喺边一个地方出咗一啲 post， 佢嘅 feedback 系如何嘅，你有冇话要 target 一啲咩年龄层嘅观众去落广告嘅，然后啲数据翻到嚟话俾你听，你仲有冇机会加长咧？即其实牵涉嘅嘢系好复杂嘅，咁所以的而且确搞一个 show。當時我條 team 啊，都幸好叫做有十幾個人一起去跟啦。咁其實即係都講緊十幾個人，係淨係講緊都未計個 production 喎，即係未計嗰啲台燈聲喎。 嗰啲係另外一個世界。係 啦，即係只係講緊一啲 admin 上嘅事情，或者前期後期嘅工作啫。咁但係你計埋 production 嗰個製作就好大啦。咁所以變相一個演唱會嘅練成咧。是真係有血有汗嘅，同埋真係大家以為俾嗰可能而家講緊六百零蚊去睇個 show， 喂好貴，對唔住啊，真係一啲都唔貴嘅，其實真係你計翻段人頭計咧，嗰啲人工咧好貴嘅，真係。 因為如果大家有聽過啦，或者入過去一啲叫做後台嘅時候，你會見到嗰度係非常之多人啦，同埋大家係非常之忙碌啦，衝嚟衝去啦。咁你諗下個台上，大家見到除咗歌手嘅演出之外，你有 musician 噶嘛？咁 musician 其實佢哋有好多唔同玩法，譬如細場嘅嗰啲，佢哋亦都有機會即係又轉下樂器啦。大場佢 setting 又人數多，諸如此類。咁其實佢真係要諗下究竟台上面嘅 setting 佢企邊個位置啦，樂器如果佢要轉吉他嘅時候條線點樣走啦？咁呢啲你喺 rehearsal 或者前期其實你 prep 定曬，而令到你睇嘅時候 smooth 到你係唔覺眼，但係其實背後要 test 好多啦。跟住同埋譬如 sound engineer 佢要 set 噶咯，因為你轉咗個樂器，一首歌快與慢啦， 又再試過咯。係 啦，你喺 rehearsal 或者前期佢哋要 mark 好曬一啲位置試。所以點解話有時聽啲 artist 佢哋訪問話有入台時間唔多會緊張，就係因為好多呢一啲嘅細節位置嘅時候，除咗佢負責唱之外，有好多 back up 嘅一啲 position， 其實大家要配合，令到畫面聲音大家聽得好舒服同埋好順暢喎。 同埋咧，即近年如果大家有留意一啲演唱會，其實我覺得個創作嘅部分係多咗嘅，即以前大家抱住睇演唱會嘅心態，我唔緊要啦，我入去睇個 show， 咁個 artist 都係。 即係一個好表演形式，即係唱一啲大家耳熟能詳嘅歌，咁有唱有跳咁啊，好開心㗎啦咁樣。咁但係近年一啲 production 上就係整個演唱會嘅意念啦，一啲故事嘅創作啦，又複雜咗咯。咁有時啲即係啲創作嘅總監啊，或者一啲人員，佢哋都會有一啲好高嘅要求噶嘛。咁、然後咧，負責去執行嗰啲人又要好慘咁樣，盡量滿足到呢一啲創作意念上嘅要求咧。其實嗰件事話，我覺得哇，好彩我真係嗰陣時識諗，冇入到行做後台嗰啲啫。如果唔係，真係搞唔掂啊。 同埋最近有即係見識到一啲換衫呢個環節，即係演唱會嗰時會換衫。 你最中意睇呢啲嘅， 就好似你又系啦，结婚你啊新娘子都换几套衫啊，咁如果你入去换衫嘅时间长与短啊，有啲少少受伤撞咗嘢，老婆嗰啲换衫撞车手嗰啲，即系诸如此类 啦，咁系都要拉我老婆落水嘅。 咁我记得突然之间，即系突然之间可能撞咗只手，咁但系你着嗰啲背即系嗰条裙会见到你，又要谂方法啦， 遮遮掩掩。 咁如果你中间有咩事，啲嘢 delay 咗唔紧要，咁你宾客咪食住嘢倾住偈等咯，咁冇咁觉。咁但系你喺一个演唱会嗰度，太多意外发生，见到有一啲譬如。换衫嘅时候，啲嘢又勾住咗啦，突然间失灵啦，又甚至乎系咬齐，整亲只脚又要顶硬上啦。嗰度几分钟，大家成日好想睇换衫嗰样嘢嘅时候，其实一换衫嗰下咧，喺后面你如果见到佢哋系哇滚水六脚啊，要点样处理？又得翻可能 plan 咗嗰个 break， 可能对 band 喺上面玩三四分钟，或者有条 VT 咁样样，有 video 等，咁佢真系得三四分钟换一套衫出嚟。我觉得呢啲又系另一个好复杂同埋好佩服嘅环节啦。 每次都要打一次仗咁样个心情，即系嗰种咧冚冚声，全世界都作战状态咧。哇！你如果去一次后台，你真系咧，我谂唞翻两日啦，唞翻两日个人就会好少少噶啦吓，翻到嚟啦。 所以我觉得睇 show 我都形容自己学习紧嘅。以前一开始即系细个睇 show 或者初睇 show 就睇下啲歌识唔识啦，好唔好听啦，系啦。咁跟住就会慢慢研究。下个 playlist 究竟啲歌点解咁安排啦？跟住而家就可能慢慢学紧喺 production 上面啦， 点样做？ 佢点样样喺台面升上嚟啦？咁然之后嗰啲 dancer 嘅进入嘅时间啦，点样配合走位啊？然后升降嗰啲 visual 啊、lighting 啊，点样配合翻啦？嗰啲咁嗰啲又系另一个好大嘅学问去学睇同埋了解咯，我觉得系。所以睇一个 show。都真係好多嘢， 希望大家都支持一下啦！即係因為香港嘅即係演唱會都即係之前都因為疫情停咗一段時間，大家都可以多啲去支持一下呢一班嘅咁辛苦嘅人員咯。 同埋亦都一啲場地方面，譬如九龍灣嗰邊新聞都出咗個場地，即係會收翻，咁之後你又冇咗幾個啦。因為 之後可以邊度 replace 咧？即係我都唔知 嘅 啫。 因為嗰個場地都有同啲唔同嘅朋友傾偈，都講話，嗰個場地因為大中細 size 都有，咁你可以cater 唔同类型嘅音乐或者唔同规模嘅公司或者点，咁但系你冇咗嗰个嘅时候，你喺边度领域？因为难得喺一个九龙湾都叫颇隔绝啦，大家居然 train 到一个习惯系睇 show 去嗰度啦，其实用咗好长时间。 而家我突然觉得嗰个系方便添啊！ 系啊，好方便，对我嚟讲真系好方便啊！其实 你住得近啊嘛，你行到去。 系啊，咁所以嚟紧大家如果都有机会入场支持唔同音乐单位嘅音乐会嘅时候，都珍惜啦！即系有时呢啲嘢真系老套一句，即系多一次就一次，系啊，唔知几时再一次啊！ 多一次就一次，初恋初心紧张勇悍，永远好胜充满动荡，混乱梦幻却很简单，发生不会像预期，都反应得太慢。有说有笑几多自由，笑笑喊喊拥抱问候。慢慢慢慢，各分西东，似水蒸发散落人间，已失散。每次也是第一次，每次也是最后一次，每次也像极难做到，但走过了再看就容易。一生几次第一次，有勇没谋，信就可以。却有阵事并无下次，值得就争取见面。多一次就一次，某

当中见过太多风景，每趟旅程都太短。等雨路过，哭声笑声也路过，晴空也路过，其实落雪亦有快乐。 听日林欣彤的派台作品，歌曲名字叫做《林中了》。 我的心境透过这些歌唱过友情与爱情，你的天空有了我身影，每趟旅程好看。 穿过暴风雨之后，看似可以松一口气，但呢趟冒险未完嘅。嚟到一片海洋上面望落去，见到好多荆棘喺度，一松懈就会跌落去啊！ 世界已不再，谁偏偏一再等待，到终于不记得等待，到心中破一个荆棘海，那荆棘海能越刺越痛，越有未来。伤害到终于不觉得伤害，有你在叫我脑归来，归来。 一收到听，我已经好中意嘅作品。作曲嘅冯咏琪，填词周耀辉，编曲 C.M. Groovy， 咏儿嘅《荆棘海》。呢趟旅程，你又终于穿过重重难关啦！望住眼前冇人嘅荒地啦，有冇谂过究竟咁辛苦，其实想去边呢？ 狂徒齐集在这，专门只想骂去心博社。腰间挂把匕首，杀色马鞍装身完成。灵魂红红地烧，一股劲冲破荒山峭壁。却见现世间成钢筋，到时不见到可能性。人人沉闷得绝情。错字亦放肆，错判亦血拼，在沙砾间走跟风声。处处踏脚印，处处为证。You can never break the practice.弹着旧歌，穿不过心里一双耳朵。只但我早上好，以这吉他君困我。茫茫无谓日子，把这里的各位给绳索。听我呐喊声，来寻觅自由，哪怕惹大祸。仍然沉默，真是傻。错字亦放肆，错配亦血拼，在沙砾间走跟风声。处处踏脚印，处处为证。You can never break the practice. 些大好，杀日活风沙不成词。Yeah! 中新聞之前聽過有他們、啊、他們是第一次以這個獨立樂隊身份出歌 Nowhere Boys 的新歌叫做無處遊人， 大約600萬人在月底悉尼及周邊地區的封城措施屆滿之前接種至少一劑的新冠疫苗，防疫措施有望可以稍為放寬。新州州長未有透露州內的疫苗接種率，即是说接种率有望达标。至于昆士兰州过去一日新增16宗确诊，是今年以来单日新高。另外，新西兰政府发言人表示，总理阿德恩因应女儿出现感冒症状而接受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他在星期二的职务由副总理暂代。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傍晚六点，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120公里，即是北纬21.3度、东经113.9度附近，预料向东缓慢移动，横过广东沿岸海域。在下午4:30至5:30，天文台录得昂坪和青州最高持续风速分别为每小时57及4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为每小时74及58公里。预测初时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风，渐转吹北至东北风，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星期四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海面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提一提大家，因为三号强风信号生效的缘故，呼吁小轮来往屯门、东涌、沙罗湾和大澳的航线就已经停航的了。另外交通意外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的，龙尾排到去深井交汇处相当之塞车的。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车龙就排到龙富路近蝴蝶湾公园，受到这宗意外影响，明琴路去宝田村方向近住石牌头路都是挤塞的，车龙就沿住青云路的支路上到去黄珠路近友爱村。另外青山公路返屯门近住珠海学院那段都是一路挤塞，就去到惩教处职员宿舍的。重复一次，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兆康港铁站有交通意外，所以一带是相当之挤塞，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的车龙排到深井交汇处的了。其他交通意外方面，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有交通意外，龙尾在窝打老道桥面。较早时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近住富昌村的意外清了场的了，不过前面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住长沙环境处的意外就仲是处理紧的，所以龙尾都是排到去西九龙走廊近新九龙广场。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入境事务大楼，西行过去的龙尾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仲是需要间风。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接近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去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在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九龙入口的龙尾就排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情况，在港岛博 富林道去中环方向近河东夫人纪念堂挤塞，龙尾近玛丽医院。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都是车多繁忙，龙尾去到风力楼。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车龙一路排到去太子道东过了渔港湾。最后提一提大家，因为强风，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的最高车速限制降低至到每小时50公里。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For my absent,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今日呢位嘉宾终于出碟啦，咁开心，你送句嘢送俾佢先。 今日呢一句有气势有意思啊，听住咯。 孙晓延绵不绝， 哇，真系开心到音都走埋啊你。你好激动啊，波成！ 好激动啊，好开心啊，因为 点解尖尖啊？解释下。 好开心啊，因为我哋首先欢迎今日送音乐嘉宾咧，有 Candy 孙晓妍嘅。 Hello， 大家 Candy。 系啦，我哋首先咧就将呢个礼物送俾阿 Candy 嘅， 有呢一个卷轴表住啊，我哋骚动音乐对 Candy 嘅仰慕有如滔滔江水，延绵不绝。 系啦，孙晓延绵不绝。 好有 气势啊！系啊，有好多意思啊！即系头先阿斌有讲咗延绵不绝一个啦，因为延绵不绝即系讲紧系会继续向前啦，会继续有前面嘅路啊，跟住啲风景亦都会继续出现，就系、是、希望你做嘅歌系啦、啊，支持你嘅人延绵不绝咁样样咯，系、 okay. 啊，呢啲意思放落去咯。 起鸡皮、 啊，我都有啊！讲完之后你看看，你睇下你见唔见到啊？睇到嗰啲鸡皮，自己讲完之后好肉麻啊！ 多谢你哋 唔好客 气啊！咁呢个其中一个意思，亦都系讲紧即今年 Candy 嘅成绩啦，一路即系推出好多嘅新歌俾乐迷听到，即系好似 keep 住啲歌都系延绵不绝咁样嘅， 系啊， 系嘛？解唔解到啊？ 解到， 系咪？系咪你 Candy OK 嘛？我哋 哇，直情 值得尖尖啦！ 咁亦都真係嗰个值得恭喜嘅位置出碟啊，呢、這个无名罪 係 就推出啦。 嗯， 头先咪前话有少少嘅见到你嘅執着啦，因为諗住即係推出嘅日子啊。 係啊係啊。 8月3号正正就係如斯嘅一年喎，睇返。 係啊。 係咪真係 aim 住呢一样好想喺一年嘅一周年就咁样完成咗呢件事。 係啊係啊。係啊，特登有计划到係咁囉。咁其实隻歌会出咗先嘅。咁跟住之后呢就会有一个即係 digital 嘅，即係我将所有歌再 master 一次嘅一个即係 digital 版啦，就会睇8月中到啦，咁跟住就希望實體咧就即係因為我而家自己咩都做曬啊嘛，咁就其實有啲情況出現咗嘅，即係就因為有啲 delay 啦，總之實體就咁，所以就希望嘅九月度就會可以而家訂購嘅朋友就可以收到隻碟咁樣。 咁、有冇發現即係譬如之前一路做派台歌做歌啊 MV 咁樣自己一手一腳跟住自己搵團隊去做已經係一個新嘅挑戰，去到原來出碟呢一關又係另一個挑戰，就係、是、原來好多嘅嘢。 係呀係呀，同埋因為我其實係想做一個即係好限量嘅一件事，即、就、係、是、一個、其實我唔係真係想我出隻 EP 去即係宣傳啲咩，其實純粹呢個動作係想 紀念翻呢一年嘅即係音樂咁樣，所以係其實係好限量嘅呢件事，咁所以大家可以快啲去我嘅網頁度訂購，即係預購我呢個碟咁樣。 如果喺做講做呢一隻碟嘅過程當中，有冇一啲嘢你都幾意想不到，比想象中複雜或者難度高嘅嘢？ 我想全部嘢都是新咯，咁、 嗯、 所以我是一路摸索一路做咯，咁即系我觉得编曲都是每一只都是一个挑战咯，咁因为其实每一只都我想好唔同得嚟有啲一样嘅感觉，咁所以都同埋揾唔同嘅人去合作啦，咁、啊、都会要谂下究竟啱唔啱一齐合作啊？或者即系中间嘅合作个交流沟通啊，呢啲都系可能我之前完全冇做制作嘅部分，喺过去嘅时间，咁而家呢一年先至所有嘢都自己做，嗰、那个挑战系大嘅。咁好彩，即系身边有唔同嘅朋友可以俾我去问。狂問嘢問問題咁樣，係啊， 因為啱啱呢個係音樂上面，就算唔係音樂上面嘅嘢 ，Candy 都好努力做。譬如佢啱啱有一個派台嘅禮物啦， 係 scan 完之後咧，就會見到一個好靚嘅 website， 大家好易 search 嘅 CandySoon.com， 係 yes， 一定記得啦。 但係佢都好有心機咁樣整咗一張卡，係用 NFC 嘟㗎，係 啊， 即係唔係 QR code 咁冇誠意喎，即係 QR code 通常俾個曲你嘟咁啊入啊嘛，佢呢個好勁喎，即係要用八通咁樣款嘅嘢嘟落去咁樣先。 这个是我有个朋友介绍的一间公司去专做 NFC 这个technology 啦。咁、 哦、 佢就好想即係音乐嘅范畴都参与啦。咁我话哦，咁我嚟緊出歌，我哋会唔会有啲可以合作下？咁我就自己同佢傾咯。咁、 嗯、 我就即係呢个书签嘅 design 係即係自己一个少少嘅构思啦。即係因为衬返成个企划，即係我比较多文字嘅元素啦。咁啊，不如整书签啦。但係书签又好似冇乜特別咁啊，咁啊，不如整啲電子書先。 大家有睇電子書啊嘛，電子書先啦，不如。 其實係即係少少咩無聊嘅個諗法，但係我就印咗即係無名故事，我自己好中意嘅兩句歌詞喺個書籤頂部啦，咁樣咁就希望真係睇書嘅朋友夾住會見到嗰幾句歌詞。 係，因為呢個 NFC 一 scan 完之後就會去咗頭先講 CandySoon.com 呢一個，咁就發現其實好似早唔知六月七月左右你出咗 post 就係嗰個 website 就 launch 成立啦， 係 啊係啊， 呢個係自己一手一腳搞嘅喎。 係啊，自己寫咗個 website。 其實咧， 我好想問 Candy 一個問題，到底做一隻碟嘅過程當中，佢學咗幾多個新技能？ 系 呢、這个先系最难嗰、那个， 甚至乎想知 Candy 孙呢个 trademark 佢几时申请咗，会唔会细细个已经？我可能将来有一日有自己网站，我要 hold 住先咁样。 系啊， 哦，我觉得呢、這个domain 嘅名字又系有啲渊源，因为我系有一次帮有个朋友提字， 系 即系佢好中意我啲字，跟住咧佢就自己就喂，其实咧我私底下我见到你个名 .com 咧冇人要，咁我帮你买咗。 好感 動，即係好似唔知300蚊咁樣啦。咁、 哦、 然後我幫你 hold 住咗，我唔知，我覺得你有一日會有用咁樣。依、這個係好似唔知前年定上年咁樣。 哇！ 跟住佢就上年話俾我聽，跟住我哦好哦，但我未諗到做啲咩住咁。我就冇用到啦。咁我就今年就覺得啊，其實我都有呢個構思，想將所有歌嘅內容咧，即係整理好擺出嚟。咁因為其實我依啲歌其實可能之前係單曲咁推出啦， 嗯、 但我構思係成件事咁樣構思，所以我就好想啊有一個地方可以俾人去呢度就睇到曬個概念咁樣。咁然後就慢慢沙下沙，啊，不如喺呢度買埋個實體啦，咁去搞搞，啊，不如喺呢度，如果有啲朋友想要我嘅字，我都可以去呢個網頁度，即係 email 俾我，咁我都可以幫你提字咁樣，咁就做咗一件咁嘅事。 咁整網頁呢單嘢本身你係已經識地，定係都真係由零開始學，為咗呢個 project 咁樣？ 又係唔識噶，但係又係揾咗個朋友就問佢，喂，你可唔可以教我寫網頁啊？跟住就即系学咗一个下昼咁样咯。 即系 Candy 嗰种有心机系在于咧，即系比在我呢啲衰仔咧，就系有个 friend 识写网页，你可唔可以帮我写啊？咁样。 好少会同我 friend 讲，喂，你可唔可以教我写噶嘛？即系你都好有心机喺呢方面，即系每样逐步逐步，真系好中意自己亲手去建立一啲嘢翻嚟。 同埋一嚟啦，二嚟就唔想麻烦到人啦，即系人哋已经做咗呢件事啦。咁我学咗之后，咁我自己有啲嘢想改，有啲嘢想加，咁下下都要走去问佢，咁好似唔系咁好咁啊。咁自己识咗就，哦，我中意加啲咩，咁可以自己做翻咁样咯。系 嗱，咁头先你有提到呢一张嘅 EP 啦，最新嗰只就无名故事，我啱啱会讲啦。但我都几有兴趣想知道，就系你去筹备呢一张 EP 嘅时候，去望翻呢张 EP 之前由上年8月3日开始嘅歌，你有冇时间即系可能再听翻？而家隔咗差唔多一年之後嘅感受，呢啲歌有冇嘅 impact 有唔同？ 哦，有啊，其實我覺得即係喺成件事，我自己最滿意係個構思咯，即係嗰個中。我有將中文嘅元素撈少少，即係西方嘅一啲音樂 element， 我中意嘅嘢，即係呢個係我一開頭想做，我覺得我而家回望翻，都幾做到啊！我自己覺得自己都即係係咯，想讚下自己呢方面，但係中間其實我覺得喺音樂上以我好有限嘅資源嚟講，我覺得唔难听咯，一定系。 咁你又太谦虚啦，等我哋嚟赞你啦，真系好好听。我想讲，即系即使隔咗一年之后再听翻，同埋我觉得我自己有一个好深嘅感受，就系如斯系一年前，即系2020年8月3日啦。咁嗰阵时大家都系讲紧即系疫症嘅阶段嘛，呢个世界发生嘅事，希望大家拼凑个未来。我唔记得嗰阵时你同 Eric 做嗰个访问都，我希望之后下年2021年个世界会好啲啦。 系啊， 咁然后去到一年之后，听翻嗰个访问，再听翻首歌，你会发现个世界仲系喺嗰个状态，我就会有一种， 明啊，我明白， 即系我就觉得，即系你记录咗一啲事情，而嗰样嘢原来仲未完结，哪怕当刻创作嘅时候，希望啲嘢快啲完。 我自己其实而家听翻有某一啲位我都冇管动咯，应该系起鸡皮系正面啲嘅讲法， 系， 因为我嗰阵时如斯系觉得2020年如斯境地啦。咁我盼望2021年可以如詩篇咁靚，即係我依個係上年俾自己，同埋想希望透過我呢個咁嘅載體去俾啲希望出去咁樣啦。咁到而家都，我覺得好多人都輕鬆咗少少嘅，即係可能因為習慣咗啦，但係就會有個掙扎，就係太習慣會唔會？都不是一件好事啦，即太過去覺得哦係咁噶咯，我哋可能即係幾年後都係一路要戴口罩噶咯咁樣，咁即係有一種成日都會喺個情緒依個起伏當中，咁就不斷就要用如詩呢個 quote 去提自己，去即係就算哪怕有時係會 negative 咗，即係有時 over positive， 但係其實。即係揾翻個中間位，就係我覺得喺呢個時刻、呢個地方，我哋呢一班嘅世代嘅人要面對、要學習嘅嘢咯。 咁有冇甚至乎係即係頭先講如詩，即係呢一個自己獨立之後嘅第一隻啦。而家隔咗差唔多一年，諗翻轉頭，諗翻當日自己好有勇氣地去 start up 呢一件事，跟住哇眨下眼一年我做咗咁多咯，即係呢一啲嘅嘢係咪喺你身上都好多感受咯？ 有啊，我回望翻，其實我覺得好似長過一年嘅時間噶，即係我當局者嘅經歷。 你做咗好多嘢嘛，因為 即係中間係同埋每一件事我。冇一樣嘢，除咗可能啲歌係有計劃之外，但係歌與歌中間發生嘅嘢，我係冇計劃啦。咁但係都即係托賴有唔同嘅即係演出嘅經驗啦，即係慢慢會多翻啦。而家嘅疫情，希望都即係可以多啲嘅表演機會啦。咁然後中間都有做啲幕後嘅工作啊，即係幫舞台劇去編曲啊，或者上年又做咗個舞台劇啦，跟住即今年出咗白眉之後，其實都有唔同嘅工作，或者一啲網上面叫我幫佢做啲歌啊，咁即都有唔同嘅體驗咯。咁我覺得好似成長得 好快咯！呢一年 頭先話網上面有人做嗰啲歌，嗰啲係一啲咩 project 嚟？ 其實有啲可能有個channel， 佢話我想要啲背景音樂啊，或者想要一啲編曲啊，或者之前同另外一個平台佢做咗一個即係幫一個素人編咗隻歌，即係監咗隻歌啊，即係所有都同音樂有關，或者同文字有關啦嘅工作咯，咁。其實冇預料過，但我就其實最中意都係呢兩樣嘢咯，所以都係好感恩。 因為會見到一啲其他音樂嘅 project， 有陣時你都會見到有 Candy 孫嘅字，譬如我好記得係咪胡鴻鈞佢嗰個 哦係啊， 嗰個面咧，佢話係特別 shout out to Candy 幫佢寫嘅嗰、那個， 冇錯， 嗰個咩面話寫刀上面， 刀上面，刀上面， 係啦，係啦，好似就多咗其他一啲其他 project 咁樣樣去揾你去做呢啲咁嘅合作。 我都幾開心呢，可能呢兩年啲人鍾意手寫字嗰個溫度，我估即所以好多人都會，就算唔係歌囉，其他品牌都好鍾意用手寫字，咁我都覺得幾好啊，即欣賞返嗰個文字嘅本身帶俾你嘅感覺。咁可能之前太機械化成個世界， 係啊，真 係。咁可能呢兩年就即多咗温情啊、温暖嘅嘢，即啲人係好需要。咁連文字都有嗰個温度，開始有人感應到。我覺得靚，可能佢哋講唔出，淨係覺得靚，但其實係有個潛意識嗰樣嘢俾咗一個感覺你。你先會覺得靚噶嘛？ 係啦，就大世界咁，所以我哋送卷軸啲人先收得開心。 冇錯， 如果唔係仲係喺機械化嘅嗰個狀態，大家可能對嗰樣嘢嘅感覺冇咁大。 係啊，所以呢、這個我覺得呢個送卷軸好有靈魂嘅一件事喎，即係令到一個訪問係即加咗一個 記憶點 啊。係啊，都即記憶點係好 marketing 嘅講法。 sorry， 我都未甩到 ，sorry。 你好容易熟啊，波成。 啊，咩睇先啦？个人而家变到咁啦，恭喜啦！ 你跟得边个多啊？ 好事嚟嘅，好事嚟嘅。 不过我觉得即系 Candy 会唔会觉得就系、是、一路喺呢一年去做一只碟，发现其实自己由歌手嘅身份，慢慢慢慢变得好似多咗好多个身份赋予喺自己身上，即系可能即系学你头先讲，就系会帮人去做一啲 arrangement 嘅工作啦，咁又会写下字，即系一个文字艺术师咁样啦，好似好 high 嘅名， 系啊，文字艺术师， 系啊，我谂唔到第二个 term 去。 你喺网站嗰度 about 嗰度你可以加呢个 description 噶，即系会唔会好似啊多咗好多样嘢喺自己嘅世界度去发掘，缤纷咗好多咁样？ 哦，我觉得是充实了很多咯，即是有多过一个的身份，同埋而家好兴斜杠族噶嘛， 系slash 咁我觉得其实我当下即系离开咗唱片公司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应该即系向呢个世界横向地谂嘢咯。咁我觉得都是一个回望翻都冇啱与错，但我就行咗呢条路咁样咯。 系啊，所以都希望继续行系言不绝啦， 言不绝啊，犀利啊， 呢个食到啊， 网页设计师都做埋啊， 再多啲睇落去可以 啊， 咁就可以有多一个即系饭碗可以开出 嚟。你呢个 marketing 啊，呢个。 随着太多的裂痕，谁无与谁不分，真理原是枯萎的家人，试问如是世代，谁不怕受伤害，试问谁可等待，躲于这树荫下等不到那边改，怎么可不理睬，怎会白过，试问如是世代，你可蜗居于谁拼出的未来。 着那烟雨驱散，谁蒙蔽谁的眼，真相无奈不怎简单，试问如斯世代，谁不怕受伤爱，试问谁可等待，待于这树荫下 一年前啊，2020年嘅8月3号 ，Candy 先推出咗呢首《如诗》啊，咁啊，先一次6:30新闻报道翻嚟咧，会听佢介绍一年后推出嘅新歌《无名故事》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6: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澳门一对夫妇在珠海对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两个人已经回到澳门。其中男患者经卫生局病毒核酸快速检测显示仍然是阳性，两个人正在山顶医院进一步诊治，而他们一对子女初步检测同样呈阳性。澳门特区政府宣布，澳门下午3:30起进入即时预防状态，离境要持有24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警察总局话，按照行政长官批示，根据应变协调中心评估，澳门面临新冠肺炎社区传播及爆发的风险极高，为防止病毒在澳门传播，保障市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據民防法宣布進入即時預防狀態。經濟及科技發展局說，澳門的食用品供應充足，呼籲居民無需搶救。三號強風信號生效，天文台預計三號強風信號會在今晚和明早一段時間維持。按照現時預測路徑，熱帶低氣壓會在今晚晚間最接近香港，在本港以南大約100公里左右掠過，除非熱帶低氣壓顯著增強以及進一步靠近香港，本港普遍吹烈風的機會較低。警方拘捕3個男人，涉及主要以長者為目標的電話騙案，案件有14名受害人，涉案騙款總額達到135萬元。警方上月接獲10多宗電話騙案，騙徒會假扮受害人的子女或者子女的朋友博取事主信任，訛稱被禁固、被警方拘捕或者意外入院、需要金錢應急等借口，指示受害人帶同現金到沒有閉路電視覆蓋的指定地點交收，以圖被警方追查。警方調查之後鎖定2名男子，昨日在土瓜灣一個公園發現兩人和另一個男人接洽，那個男人當時正從一個78歲女受害人手上接過80,000元的款項，探員隨即拘捕3人，並且成功起回款項。

哋苏动音乐嘉宾咧系有 Candy 孙孙晓怡，今日呢个八月三号就系你呢个独立音乐之路咧一周年啦，亦都推出咗呢个慕名罪 Digital 大家听到啦。咁由呢个如丝面目心眼，跟住中间有帝女花嘅 Bedroom， 即系个 remix 啦，跟住仲有白眉啦，嚟到呢一个无名故事啦，呢一首。咁一开始咧，我同阿斌咧就会就住呢首无名故事，我哋会估嘅，然后就你嚟揭晓啦。 我估先好冇。 好、哦，你咁 因 为出嚟， 我唔知道啊，我惊我好惊会比你快过我估到啊！ 你 我估先啦，我估词嗰方面，你唔系估词嘛？ 唔系，OK， 因为咧，我去听完呢个无名故事之后咧，咁我觉得其实系佢系一个，我觉得系今次只碟嘅一个总结啦，可以咁讲啦。咁、所以我觉得你尤其去最初揾阿小黑写词嘅时候，其实你都有同佢提及过，就系话啊，我想即系你同佢形容呢只歌，我想系爱嚟去总结翻我呢一碟或者呢一年经历过嘅一啲事情。咁于是乎，小黑再帮你度身订做呢一份词出嚟嘅。我估呢样嘢，咁啊等阿波成估埋佢嗰 part， 即可能会俾咗一啲之前嘅 track 佢听啊，然后就有一个咁样嘅方向俾阿小黑啦去估。好啦，咁我估咧就系、是、我都又系好想估个音乐上面，因为头先你都有讲到好希望你嘅 project 有一个中西融合啦。今次呢首无名故事个 intro 咧，我第一次听嘅时候，咦？点解有啲中乐喺度嘅？然后我再望嗰个乐器嘅 credit 冇中乐嘅、然后我就不断再翻听，咦？嗰啲应该系吉他嚟嘅。咁、我就估就系呢一今次呢一首歌可以用到呢一种方法，就是、用西乐，但系弹到中式嘅一啲可能小调咁样。就嚟到话俾大家听，系我呢个 project 呢一个今次嘅中章中西合璧喺呢度一开头我就俾你听啦。我觉得系有呢个嘅谂法喺里边而设计呢首歌嘅开头嘅。咁啊交俾你揭晓啦。 好，歌词方面咧，我系同小黑讲咗每一只歌嘅歌名，同埋我每只歌就可能写咗两句话啊，会讲呢啲嘢嘅。咁但系呢件事系发生喺上年嘅四五月度啦。 哦，即系仲早过推出第一 集。系啊，其实我如诗之前啲歌词我已经齐晒噶啦，呢啲歌，所以佢又未至于去到听晒啲歌去写，嘅阶段。但系嗰阵时佢就，其实我上个礼拜 send 翻最后 final 嘅版本俾小黑听，小黑话：哦，我上年写咗啲咁嘅嘢，我都唔记得咗啦。 因为佢太多嘢搞啦，佢呢年发生好多啦。 但我觉得当下佢我哋沟通，佢话佢听完我讲嗰首诗，即系呢个企划嗰首诗，我都有讲俾佢听。跟住然后每只歌两句，跟住佢话咁不如向呢个生命之花嘅嗰个方向写呢个词啦。咁我好可以啊，我觉得好啱啊咁样。咁我就任佢去发挥啦咁样。咁到佢其实佢头两稿个歌名都唔系叫无名故事嘅。是我睇完个歌词就觉得不如叫无名故事，因为佢有呢个字喺入面嘅。但佢第一个系好似系我们的故事。 哦，我们的故事 ，OK。 系啦，咁我就攞咗我们的故事就用咗嚟做呢一个嘅英文 title 咯。 OK。 哦 ，our story。 系啊，咁但系其实中文我想用无名故事咯，咁就我觉得好啱成个 project 我想讲嘅嘢。咁样。咁所以都一半一半咯。 O K， 咁我想问嗰个无名故事嗰样嘢系咪因为好想即系嗰样嘢好似关自己事，但又好唔关自己事？ 系啊，咪就系嗰样嘢咯。咁我因为我觉得所有嘅歌，其实我好少点讲咧，好唔系好 personal 嘅。我觉得今次嘅歌，比较系我真系喺呢一个世代经历嘅嘢，而一啲嘅感受，一啲情绪。咁然后呢啲情绪，我觉得。好似是我的歌，但是呢我又将自己抽出来看 Candy 孙，然后在这个音乐 project， 我觉得我只是一个媒体咯。 我想可能无名 一个载体咁样。 无名就是即是可以代表住是任何人都可以是咯，即是可能是你，可能是我咁样咯。 是啊，所以去到譬如今次譬如所有歌的 MV 其实都是冇我在入面噶嘛，即 是 可能得白眉是有少少，但其实那个都是一个我饰演的一个代表温柔的一个物体，一个人体咁样。咁而所有 MV 都冇我喺度卖嘴啊咁样，因为我是刻意唔想个重点去摆喺我呢个歌者，我想个重点系 嗰件事同埋嗰只歌嗰個音樂咁樣， 係即係所以頭幾隻嘅時候個 MV 就一個太空人遮住咗個樣嘅嗰個狀態， 係啦係啦，就係我又非我咯，即係你會估係邊個，然後白眉都係有一個，哦嗰個係咪你嚟噶？即係我即係嗰個 MV 裏面咧，好多人問我啊，嗰個係咪你啊？即 係哦係。 冇著衫嗰個啊，咁樣即嗰啲咧，即係好多人會問，咁或者問個太空人入邊係咪你啊？咁咁我今次呢只歌就俾咗個答案啦，就係、是、係我又唔係我咁樣， 係。因為呢張專輯裏邊睇翻之前有啲派咗台嘅作品都有一啲會自己去填詞啦，都有。咁呢一隻歌嗰陣時喺上年點解又會聯想到會邀請小黑？ 小黑是我很喜歡的一個填詞人，一路都然後、其實我們、Robin and Candy 的年代呢、第一隻碟呢有一隻歌叫生活與生存， 我、哦、很喜歡這隻 我又很喜歡，但我覺得可能當時、當時我們太小去領悟那個題目，我覺得、我現在聽回我覺得我們唱不到那個感覺、到我現在又成長了再聽回我再更加覺得呢份詞真係好犀利啊！ 係即係用生活生存嗰個分嘢， 嗰分嘢咁我就覺得啊，離開咗公司之後，自己獨立嘅 project， 我都好想揾翻小黑有一個連結咁樣咯。咁、所以又搞個情義結啦，咁樣係啦。咁、到波城音樂嗰方面咧，係。是啊，你啱咗。 哇，好大胆 啊！仔啊，今次你唔系大包围，但系中啊！ 我今次直情系我惊我估错，直情上网 search 中国小调个乐理，所以我完全唔识啦。跟住尝试去估啦，跟住谂翻，其实我都唔系好明啊。不过照试下估，睇下交俾你去即系拆解咁。 系拆解嘅。其实我 demo 嗰阵时已经有啲电吉他喺度，嗰啲声咁样。咁跟住Tommy 咧 ，Tommy Ho 就系今次同我一齐去研究吉他嘅。嘅朋友啦，咁佢就將個 demo 嗰個嗰個聲咧就發揚光大咗、就編咗一個好好聽嘅吉他嘅 intro。咁當其時我一聽已經知道，因為其實我係無形中，即我唔係特登話啊，我要扮二胡咁樣，但我係想有嗰個 vibe。咁佢無形中 get 到，其實我哋冇口述話我想依個似二胡，純粹其實嗰個彈法你已經有個感覺係似。中樂 feel 咁樣，咁到編完之後，我就覺得要加西再深嘅一個西樂嘅 vibe， 咁一定係 strings 啦。咁我就揾咗 Jeffo 做個 orchestration 啦。咁佢咧就好勁嘅，即係佢 programming 呢個 orchestra 係黐線嘅。咁佢好，同埋可能佢好 sync 嘅好多嘢都，咁佢一聽同埋知道係一個 final 嘅一個一隻歌啦 ，for 呢個 project， 咁佢就想有啲華麗嘅 vibe 嘅 strings 喺度啦，咁所以就將即係好似扮中樂嘅吉他，跟住再混合呢個西方嘅 strings， 咁就營咗一個環境嘅感覺。咁我好中意，我自己特別中意 Music Break， 佢有個 cello， 係啦， 嗰個 cello 係好點題，即係好似我覺得似畫緊畫，即係可能你係講緊嘢啦，跟住去到嗰個位咧，你好似潑咗啲水墨畫咁樣，跟住突然之間有幅畫喺前面呈現咗，就係、是、可能就係你回顧緊你人生之前。可能你而家當你係四十歲咁樣，咁你四十歲之前依四十年，突然之間 music break 咧有個畫面係提翻你呢四十年嘅光景咁樣。咁但係完咗啦，我哋要再活下個四十年啊，係點樣咧？咁就係 music break 之後就有另外一個循環咁樣咁嘅感覺咁咯。 同因為你講 music break 嗰個 channel 嗰度嘅同時係有啲係咪落雨聲嚟？ 係啊，嗰啲係一個 rain stick。是一些 percussion， 即是一碌很长的。 是。 然后入面即是你 左右。朗下 就会有一些雨声的。是。那都想呈现那种即是人生历练即是风风雨雨 的感觉。是。那 我想问其实那个编曲上面有没有说即小黑那份词收到之后会按住他的词有一些的呼应，因为我记得 chorus， 譬如有一些讲抬头望住个天有一些光的时候呢、 可能個底好濕陶加咗幾下鋼琴聲， 哦、 其實係好似有一種你望上個天有太陽曬住嘅，係、 嗯、 啦，即係編曲上係冇都因應個詞嘅時候有一啲嘢會咁樣。 呢、哦這個絕對有，我呢個係要歸功俾 Jeffro 嘅，因為佢、我哋兩個係對呢份歌詞係超級有感覺嘅，咁然後去到中間咪變有光之後啦，咁其實有一段嘅woodwind。有啲 piccolo 嘅聲咧，就喺度 arpeggiate 咁樣喺後邊，咁就係想有個真係再光有啲光線射入嚟嗰個感覺咯，咁係有呼應到呢件事咁樣。 哦， 係啊，同埋頭尾係特登諗係想都係嗰個吉他去完成，咁就好似即係人生你行一個圈，其實你一個人嚟，其實最尾都係可能一個人。離開咁樣嘅一件事咁、嗯、所以就有個首尾呼應咁樣。 哦，因為嗰個首尾呼應咧，喺文字上面都有一啲講到，就係今次呢一首無名故事，雖然係叫做無名罪嘅一個完結， 嗯、 但係 the same time 亦都係一個新嘅開始即係呢個有冇都講多少少，即係呢個諗法係點樣樣？ 其實我做完呢所有歌之後，我都想即係。一個祝福俾自己，就係無論呢個 project 完咗之後發生咩事，其實都係一個新嘅人生嘅開始咯。咁所以係，就算可能呢一堆嘅歌，我係用一個無名氏去解構或者去傳遞呢啲信息啦。咁、但係 Candy Soon 之後會發生咩事，其實應該係抱一個去盼望嘅。嘅心態、心情咯， 同埋咧，我好中意咧，今次無名故事個文案入邊咧第一段啊，即係因為佢引用咗一段嘅，我諗應該係詩句嚟嘅、 哦， 就係出山相贊。 係。 但係因為我文學基底比較差， 係 其實我講下 Candy， 其實嗰一段 係。 是一个怎样的意思、我读一次给大家听好有诗意的。真的好有诗意的。 我上网 search 都找不到意思。 是啦棄卻金輪尊貴人要來平地討艱辛、如斯面目塵埃滲更說幽潭別是春哇爭啲讀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好 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咁然後咁一路上年咧，淨係攞咗第三四句出嚟，咁就如斯跟住面目啦，就我第二隻歌啦，塵埃滲更說幽潭別是春。個春天其實係白眉盛開嘅春天啦。咁、就然後到而家無名故事，其實就係想即係療愈自己，又希望療愈到其他人嘅精神啦。咁、因為頭兩句嘅詩，我呢一可能呢排我先有講出嚟，就係棄卻金輪尊貴人係我離開咗一個大嘅機構啦，咁、然後要來平地討艱辛，即係預咗呢條路會難行會辛苦，咁我就無意中見到呢首詩咧，我就突然之間有一種啊，好似應該係個天同我講嘅説話。咁如果冇呢首詩咧，係完全唔會有呢五六隻歌嘅發生嘅。 所以如詩啊、面目啊、白眉全部其實都係基於佢做一個起源嘅。 基於呢首詩係啊。咁然後呢首詩咧係一個叫釋心月嘅一個應該係僧人嚟㗎啦，咁就寫嘅，咁係宋朝。咁我就有睇，因為其實我都中意睇下啲佛經嘅，即係攞一個即係心靈嘅平靜。咁咧，釋心咧係好多僧人嘅名嚟嘅。咁其實佢有個意思係，即係以心悟之，以心解之，以心釋之，即係話所有嘢，我哋總之做咩都好啦，我哋要用個心咯，即係好好簡單嘅一件事。咁然後呢個僧人可能。唔知點解就俾我呢個 Candy 算 隔咗咁多百年之後就 見到喎、咁我又真係因為呢首詩，我先就有個勇氣去做呢一年嘅所有嘢咯，即係寫 website 啊，即係搞呢搞路啊，咁樣即係完全係依 首诗俾我嘅勇气咯。 要多谢呢位僧人。 系啊，我就觉得其实可能话唔定，即系我哋每个人都有可能几世前有个人影响咗你，你系唔知嘅潜意识，或者可能我哋而家做嘅嘢唔知嘅，可能几世后有人会因为我哋而受到。即係一個好嘅分途咁樣，唔知噶嘛，咁所以就唔理啦，即係前世今生未來都唔好理，總之呢一刻就用心做好每一件事咯。 係，同埋啱啱講到譬如詞啦、編啦，有一啲合作嘅朋友啦，其實今次作曲都有另外兩位朋友 ，iPhone 啊 ，Brian 係啊， 係啦，咁呢個係啦，即係講一講呢個曲。係 啊，因為咧呢一個 demo 咧係我諗住做呢。炸歌的時候，咁我就聽翻我所有嘅 demo， 咁呢就係其中一隻咧，我喺一個 writing camp 度寫嘅，咁就同 Brian 同埋 iPhone 啦。但嗰、一個 session 咧，我係好深刻印象嘅，所以我一路都即係呢一隻歌喺我嘅腦海裏面間唔中都會浮現出嚟，因為我記得嗰一個 session 咧，我話不如我哋寫，我就講咗個畫面出嚟嘅。就話不如我哋而家幻想有個好大嘅海，有隻船喺中間啦咁樣，咁然後個船但唔知飄去邊嘅，咁樣枕呢個畫面啦，咁我哋就哼啊哼咁樣，跟住咧哼一下咧，我突然之間咧就有個字出咗嚟，就係、是射屋企嗰個射， 係係。 咁其實射個字咧，好似一隻船咁樣嘅樣噶嘛，即係企人邊兩畫一棟一個口，即係你嚟完口好似船仔咁樣。咁我就寫寫下就見到有個字係咁喺個腦度，跟住我哦，不如叫呢隻歌做射咯，好似送俾屋企咁嘅意思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啊，今次揀最尾一隻歌，我好想有隻歌都係送俾屋企呢個感覺嘅 vibe 咯。咁所以我就就覺得好啱呢個最終章有一種大力擁抱一下咁樣。咁然後又有一種。因為好寫呢個字好似係你唔捨得啦，或者你可能而家有啲人會離開呢個屋企啦，咁有啲人迫於無奈就冇辦法去喺呢個屋企繼續做任何嘢啦，咁就不如就好似將屋企漂咗去喺個大海度漂去第二度咁樣，都有個咁嘅感覺。 咁啱啱一路講呢啲都一啲好有畫面啊嗰樣嘢，咁其實呢隻無名故事會唔會都有一個？即系 MV 会去 哦，系啊，其实嗰、那个 MV 咧，都会系，其实已经拍咗啦，今日夜晚会出噶啦， 系、 咁啊，都系讲一个好冇嘢，但系最尾有啲嘢嘅， 好好啊， 我中意呢一个， 佢果然睇得色心越多嘅人好圆啊， 孙晓妍大师果然系孙晓妍大师， 佢孙晓圆啊，而家可以帮佢叫佢做。改個名， 我黐咗線飄咗去， 係 啊， 唔緊要嘅呢個，我諗等大家自己去睇個 MV， 自己去理解自己感受啦。 係啊，係啊，咁樣。 咁所以呢一張嘅專輯《無名罪》啦，咁就總結咗呢一年 Candy 孫嘅一個音樂上面係啦。咁所以我哋都首先再次恭喜 Candy 出咗呢一張《無名罪》嘅 EP 啦， 亦都期待今晚嘅 MV 面世。 係 啦，而家亦都可以聽下呢一首呢張 EP 裏面嘅《無名故事》啦。今日再次多謝孫曉妍 ，Thank you。 说不出心意义，难明的小小暗示，迷惑所知的一意，尘寰当中徘徊，人来又往，寂静中勾起一丝碰撞和涟漪，探一探。竟发光，让我躲于天边一方，让我忠于虚伪的心脏， 让故事随意飘过，伤痕随风雨下葬，待全心回头看。 听过由 Candy 孙今日最新推出的派台作品《无名故事》，听日5点见，拜拜。